生日汤。小熊盼盼今天起得真早，哦，原来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妈妈，妈妈，您在哪儿？盼盼大声喊妈妈，没人回答，妈妈不在家。盼盼急得团团转，一会儿小朋友们就要来做客了，没有生日蛋糕，请小朋友们吃什么呢？咦，这炉子里的水已经烧得吱吱响，冒热气了。盼盼乐了，小手一拍，我来做一锅生日汤给小朋友们吃，小朋友们一定喜欢。可是往汤里放些什么呢？盼盼想，该放些我最喜爱吃的。他找来土豆和西红柿放在锅里，这可是盼盼最喜欢吃的。当当当当，有人敲门。盼盼打开门，小鸡哥哥跳跳蹦蹦进来了。 生日好，盼盼， 哥哥说。谢谢你，哥哥，盼盼回答。 这锅里真香，是什么呀？ 是我的生日汤，过一会儿请你喝。哥哥从花衣服里拿出一只瓶子说， 这是最甜的蜂蜜，放在汤里一定好吃。 这太好了，盼盼把蜂蜜倒进生日汤里。 当当当当， 又有人敲门。盼盼打开门，小鸭呱呱摇摇晃晃进来了。 生日快乐，盼盼， 呱呱说。 谢谢你，呱呱， 盼盼回答。 锅里真香，是什么呀？ 是我和哥哥做的生日汤，一会儿请你喝个饱。 我带来最爱吃的小虾， 呱呱从黄裙子里掏出一只装满小虾的瓶子说， 把它倒进汤里一定很美。 那好极了， 盼盼把小虾倒进生日汤里。 当当当当， 门又敲响了。盼盼开门一看，哟，是小猫咪咪欢欢喜喜的来了。 生日快乐，盼盼。 谢谢你，咪咪。 咦，是什么这么香呀？ 咪咪问。 是我和哥哥嘎嘎做的生日汤，过一会儿我们一起喝。 我带来一条大青鱼，可好吃了， 咪咪说，把它放到汤里一定很棒。 盼盼又把大青鱼放进了生日汤，生日汤烧好了。 是什么味儿呀？ 大家围着桌子刚要喝汤，熊妈妈推门进来了。孩子们，你们闭上眼睛数一二三，熊妈妈说。小朋友们都闭上了眼睛， 一二三， 大家睁开眼。啊，熊妈妈捧着一只大蛋糕站在桌旁。 我的生日蛋糕， 盼盼高兴地大声喊。 你真好，妈妈，我们做了一锅生日汤，也请您尝尝。 大家一块儿喝汤吃蛋糕。妈妈问盼盼，哪一样好吃呀？盼盼扬起脑袋说， 妈妈的蛋糕好吃，可我们的生日汤更好吃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嘛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